第45集，将近12点婚礼才算结束，几个伴郎因为挡酒纷纷喝醉，许年也没清醒到哪儿去，左手搂着许岩，右手揽着几怀，三个人歪靠在桌子旁，许年一个劲儿的傻乐，跟坐在椅子上的叶轩说， 都是我亲哥。 我知道你说过很多次了， 季怀哥最好，许岩是大傻逼。 许岩懒得搭理他，季怀转过头笑着对许年说， 小年新婚快乐，谢谢你让我当伴郎。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他说的这样坦然轻松，许岩却忽地别过头去，喉结滚动，沉默的哽咽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好运到所有感情都有回应，念念不忘未必会有回响。有人被命运愚弄又独自释怀，有人心死于长久的冻合，有人笑着说新婚快乐，有人得来一句迟到的我爱你，不幸又侥幸。陆森摸起相机对着地上一塌糊涂的仨人拍了张照。宾客散去，许深和方慧也回了家，酒店门口，许年勾着许岩的脖子，在他耳边嘀嘀咕咕，许岩自己都头昏眼花。 什么？ 哥，上次你去日本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房间里的人到底是谁呀？我听了他问你要不要喝水，当时没听出来，后来我想了想，好像是沈直的声音。是沈直吗？ 是， 他去找你了，他找你很多次了吧？哥，你是不是还喜欢他？别喜欢他了，他以前对你一点都不好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有个朋友告诉我，沈直现在在公司里被他爸架空了，没实权了，真惨，也不知道是有什么家庭矛盾。 你俩干嘛呢？司机到了。 把许年和叶轩送上车，许岩站在原地，他醉醺醺的，只记得许年说沈直在公司里被架空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沈直父母严格强硬，也知道沈直曾经因为和自己的事跟家里闹矛盾，但现在他们都已经彻底分开了，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几怀的司机到了，把他扶上车，正要关车门，一只手伸过来拦住，几怀侧头抬眼，陆森站在车外，懒懒地朝他笑。 你东西掉了。 几怀没说话，表情淡淡地看着他。陆森俯过身来，将手里那朵白玫瑰别在几怀的西服口袋上，是伴郎的胸花。 你的白玫瑰。 别好后，陆森拨弄了一下花瓣，直起身，笑着说， 拜拜，谢谢。 车子开走，陆森回头准备喊许岩上车送他回家，结果见许岩正望着某个方向，陆森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果然看见不远处花坛边停了辆车，车边站着一个人。 上次那件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你今天不会还要我陪你演奸夫吧？ 真要这样就太无聊太可笑了。许岩当然摇摇头，陆森立刻无负担。 好，那我先回去，你到家了跟我说一声，没到家也说一声，晚安。 陆森说完话朝自己车边走，许岩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等他回神，陆森已经开着车从他面前经过，还降下车窗朝他挥了挥手告别。许岩看向沈直，自从日本回来，沈直没再出现，虽然只是几天而已，期间许岩接到过他打来的一通电话，晚上10点多，接通之后没声响，只有很轻的呼吸声。许岩也不说话，就这样互相沉默2分钟，许岩把电话挂断。对视片刻，沈直朝许岩走来，渐渐看清那张脸，许岩想，如果把手贴上去肯定摸不到什么肉。 每次见沈直都会发现他又瘦了一点。一步步靠近，沈直的指尖无意识蜷缩着。等走到许岩面前，沈直的喉结动了动，看着他。 许年结婚了。 陈述不像陈述，询问不像询问，更像是不知道说什么会合适一些，于是只能这样开场。 嗯。 沈直的睫毛很长，因为精神不好而垂下来的时候，阴影会把瞳孔遮住，看不清。他脱下自己的外套给许岩披上。 我送你回家。 你不累吗？ 不累吗？小尊那晚接吻时喊别人的名字，许岩以为那对沈直来说是莫大的打击，足够让他心灰意冷，彻底放手。可为什么没有？以至于许岩到现在再见到沈直，都替他觉得累，觉得辛苦，觉得备受煎熬。沈直怔了下，别开眼。 不累，你以前都没觉得累。 过去几年里，他对许岩那样坏，那样冷漠，许岩都没有一句怨言，他凭什么说累？ 我说过，要追你的，只要你没有和别人在一起。 至于，如果许岩真的和别人在一起了，怎么办？沈之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，不敢去想，不愿去想。人总有趋利避害的本能。 我总会和别人在一起的，时间问题而已。 沈直后背一僵，很快垂下眼，回身去开副驾驶的车门。他站在那里，露出一道侧脸，看起来缄默又消沉，像是在回避这句话。 上车吧，许愿，让我送你回家。